来，声音忙，不沉那落月不弯，淡淡的 心不住 响。 耳边响茅听得房儿响啊亮， 香安安的殿堂。 Thank you.

儿临阵人别尊老将，家是南山县马邑县，吃铁了庄堂又家门，不服我当殿头我进去。

还家再一次。 Thank you. 臣，包臣见驾，娘娘千岁， 天圣 千千岁。 包臣， 臣 今旦在御驾之上，与哀驾撞到，你担当何罪？ 微臣怎敢与娘娘撞道而行？只因臣奉王命，吃尽公干，求娘娘让路，放臣过去。 又何公干，纵欲哀驾之道？ 永奏。

Thank you.